今日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3节，请听我读。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跟着是讲到我们今天的 讲题呢，就是信心之源耶稣复活。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感谢主。起马可福音16章9节那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大家有没有这种兴奋的心情啊？ 有。 有。那跟隔离左右说，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什么？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 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哇，想起3日前，即是第三日，即是星期五那个晚上，是一个很悲痛的晚上，是吗？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摧毁了很多人的梦想，是一个很绝望的光景。但是2000年前或者1967年前的这个朝头早，第七日的第一日的这个清早，曙光一现的时候，重现希望，就发生了一件轰天动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事情，就是主耶稣静悄悄地复活了。他出生的时候呢都是静悄悄的，是吗？在一个很静的晚上，突然间一个婴孩出现。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都是静默无言，默默地承受这个痛苦。在他复活的这一天，他也都是静静地在这个坟墓里面复活了。主耶稣的来和他的复活都是一个神迹，但是在十字架上面的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完完全全一个人去承受这个痛苦。主耶稣在当这个石头呢，这个墓门的石头移开的时候呢，就开始了主复活大能的一个序幕了。其实这块石头呢是代表着每一个人或者整个人类被死亡、被罪恶或者种种的困难、忧虑所捆绑、所压制住在里面，是吗？而主耶稣的复活呢，就是突破了这个石头的障碍。他已经突破了，他已经复活，将死亡、将罪、将我们所有的困难捆绑呢都移走、都捆开了。其实这个石头呢不是耶稣捆开的，是谁？是天使捆开的。所以其实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呢，都可能还有这些石头的嘛，未必被天使捆开的。但是主耶稣在这个被石头捆开的墓穴里面，他突破了出来。有没有这个思想啊？所以呢，这个天使为什么要将石头移开呢？不是等耶稣走出来的，是给我们其他人走入去，去见证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那个裹尸布还在，见证到耶稣真的复活。 從那天起，40日的主耶穌帶著一個復活所之後的身體就向很多人顯現了。主耶穌只是向那些信他的人顯現，那些不信他的人耶穌沒有向他們顯現的。這個驚世的消息呢，就是當時已經成為了頭條新聞了。到最後呢，猶太人呢沒辦法不承認耶穌復活，這個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由那時開始呢，復活節就來了，就定了呢主復活日。在哪天呢？就在逾越節那天。逾越節為什麼是那天呢？因為認定了耶穌就是那個逾越節的什麼羔羊啊。記不記得逾越節他們要殺一隻羔羊，就是當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時候，他們要殺那個羔羊，將他的血塗在門楣上面，就塗過那個滅命的天使。那個滅命天使如果見到哪一個門楣上面沒有這個羔羊的血，就會進入去那間屋那裡殺長子。以色列民就聽了神的警告，就殺了這個羔羊，將血塗在門楣上面，他們的長子就得以保存。所以這個殺了這個羔羊，就是預表著主耶穌是被殺，他的血將要拯救裡面相信的人。我們就是這個裡面被得救的一班人，主耶穌的血就是成為這個的代罪羔羊，他的血就拯救了我們。所以呢，猶太人就將這個復活節這一天就定在逾越節那裡。但是後來的人呢就想想，咦，耶穌的復活是在七日的頭一天嘛，在主日星期日的噃，所以他們就將這個復活節呢就移了去逾越節跟著那個禮拜日了。因為逾越節在猶太曆法是一個正月十四日的，咁咧未必係喺正星期日嘅，咁所以佢哋後嚟咧就移咗去逾越節之後嘅星期日。咁到第四世紀嘅時候，君士坦丁大帝咧就開咗第一次嘅尼西亞公會議嘅時候，就決議每年春分月圓之後嘅第一個星期日就定為復活日。點解會係春分月圓之後嗰個禮拜日咧咁靈丁咧？春分呢就是北半球那個就開始那個日長夜短那個的時候來的，那就代表著日光或者光明長過黑暗，主耶穌的復活帶來這種的光明，這種的盼望，所以呢就又定為在星期日。所以就在春分月圓之後的禮拜日就是這個復活節了，現在都是這樣定的。所以呢你會發覺每一年的復活節呢不同的，不是好像感恩節、定了十一月最尾那個星期四，不是這樣。所以復活節每年都不同的，而那個計法呢是相當之複雜，所以我們要即每年都要看一看，咦，復活節是幾時啊，這樣的。那復活節對基督徒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其實比聖誕節更加重要的，是因為主耶穌的復活是整個救贖計劃的高峰來的，同不同意啊？是，而且呢，因為他是圓滿成就了神這個救贖計劃的，所以耶穌在十字架說什麼？最後一句，成了， done， 做完了， finish， 是完成這個救贖計劃的最高峰，所以也是我們的信仰的最重要的基礎。但是苦心自問，問什麼？你信不信復活呢？信不信啊？ 信 不信？信啊？如果現在我們譬如我們去安息禮拜，最後要瞻仰遺容的時候，突然間棺材那個死人站起身，我復活了，嚇不嚇親啊？信不信啊？信不信他復活啊？這麼大信心，好厲害喎！我就不，即是正常人我就不是很信咯，我會覺得是不是扮死的跟我們開個玩笑啦，是不是？因為事實上是一件不可思議和難以置信 的事情來的。為什麼啊？從來沒有人復活過，之後也沒有人復活過，在歷史上似乎好像只有耶穌才復活過 呢一次咁嘅記載嘅啫喎。如果喺科學嗰個嘅理論裏邊去推證嘅話，一次發生咧，根本就不足以成為一個即係確實肯定嘅一個事實嚟嘅噃。你發生過一次嘅啫喎。咁所以咧，甚至乎我哋會懷疑到，連耶穌呢一次嘅復活咧，係咪真嘅咧？有冇咁嘅可能咧？咁嗱，就算我哋信耶穌嘅人咧。你有冇發現我哋成日提到講福音嘅時候，我哋提到耶穌三天，我哋提到耶穌嘅福音嘅時候，我哋都淨係講到話啊，耶穌為我哋嘅罪釘喺十字架上邊嚇，所以咧係一個好偉大嘅救贖嚟嘅咁。但係我哋卻係好少提到咩啊？同人講話耶穌三天後復活呢樣嘢嘅喎，你有冇覺得啊？我哋有幾可會同人講啊？耶穌三天後復活啦，係嚟到復活節，我哋先會咁睇嘅。因為點解咧？你會覺得如果我哋咁樣同人哋講咧，好難啟齒嘅喎，好似講啲好天方夜談嘅神話咁嘅喎嚇。人哋如果一聽到我哋講話耶穌復活，即係驚佢哋咧，即係覺得都不即係唔信得過你啊！即係唔想再聽落去嘅咁，因為其實可能連自己都其實唔係好信嘅，係嘛？因為我哋都冇見過耶穌咁樣，我哋點知佢復活咗咧？咁但係可能你個信心去到呢個地步咧，就係話我都會信耶穌復活嘅。點解咧？耶穌係神嚟啊嘛，咁佢復活到唔出奇啊，係嘛？但係我哋將來。我哋人會唔會復活啊？嚇，有冇諗過啊？其實呢樣嘢都係棘住咗哥林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嘅。嗱，今日所選嘅經文喺哥林多前書，就係保羅要解決哥林多教會弟兄姊妹呢個疑問，就係話嗱，佢哋相信耶穌復活嘅，如果唔係都成立唔到教會啦。但係佢哋個棘住咧，就係話耶穌復活。但是我哋人會唔會復活呢？我哋會唔會復活呢？死咗嗰啲人會唔會復活呢？嗱，保羅咧就要解決呢一個疑惑。所以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段經文咧，係保羅用整個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咧去處理基督徒對復活呢件事嘅懷疑嚟嘅，而唔係咧去針對嗰啲未信嗰啲。啊，信唔信耶穌復活呢樣嘢唔係講嗰件事，而係解決我哋信嘅人。嗱，所以呢樣嘢都係我哋今日信徒咧都要搞清楚，究竟我哋信耶穌嘅人，我哋將來會唔會復活咧？咁樣喺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二節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就提出咗呢一個問題出嚟啦。既存基督係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話？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咁今日辯論嘅論題係咩呀？有冇死人復活啦？咁原來呢，使徒到處向人傳福音嘅時候呢，個福音內容呢並唔係好似我哋今日講話啊，主耶穌為你嘅罪釘起十字架咁樣喎，而係話咩呀？啊，你哋嘅罪呀，將耶穌釘咗喺十字架啦，所以呢而家咧呢個耶穌，你哋釘死嘅耶穌已經復活啦，證明佢係基督嚟噶，咁樣噶，係咪啊？彼得就係用咁樣嘅道咧，去使三千五千人信耶穌啦。而保羅咧喺哥林多前書，即係呢同一章嘅開始嘅時候，三到四節咧，佢就將個福音好完整咁樣講啦。我當日所領受又傳俾你哋嘅係點樣嘅福音呢？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讲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讲第三天复活了。嗱，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福音的内容，里面就是讲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死了，真的死了，而但是三日之后复活了。这个就显明了呢，这个是耶稣那个的整个福音，就是藉着这个复活呢显明了个福音的大能，就是在这个复活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使徒不断要传讲的信息。但是中间有人质疑呢，就是说咦，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的吧。而当时不信死人复活的是什么人呢？ 或者點解嗰啲信徒會唔信有死人復活呢？其實係受到咧希臘哲學嘅思想嗰個影響嘅。而咧當時咧就有喺呢個《使徒行傳》17:18就講咗啲兩派啊，就係呢一個有以比古羅同埋斯多亞兩門嘅學士，就係希臘嘅哲學士，佢哋喺度爭論，就係因為咧保羅咧。保羅同佢哋講話耶穌同埋復活嘅道啊，咁所以呢兩派咧就喺度爭論啦，仲話保羅咧係胡言亂語嘅，喺度講乜嘢咧？哦，原來不外乎係講啲鬼神嘅嘢咁樣，佢哋覺得保羅講啲古靈精怪、胡說八道嚇，講咩耶穌死咗死人，跟住又話復活，有個鬼有個神呢啲咁嘅嘢，原來呢兩派咧都係無神論者嚟嘅。或者叫有神論，不過咧，佢哋唔相信鬼啊，唔相信神，更加唔相信死人會復活。佢哋信咩咧？咁樣，佢哋咧呢一個以比古羅 （Epicurus） 呢一個派咧，其實就係佢哋崇尚享樂主義啊。佢哋只係覺得今世我哋活在當下，就係只顧今而家究竟係一個點樣。的靈魂怎樣的肉體，神呢在一個完全完美的境界裡面，祂呢過著祂完美的生活，在祂的天堂那裡，祂不會來管我們人世間的事，所以我們只管呢快樂得的了，所以祂不會想到有復活的，也不會想到有將來的。這個就是以比古羅，撒都該人呢就拿了這個觀念了。所以撒都該人是一批猶太的領袖，他們通常都很有錢很富貴的，所以他們就在這個世界呢盡情去享樂這樣的。第二批人就是剛才說的斯多亞 Sorry 這班人呢，他們是有一個泛神主義。什麼叫泛神呢？就是說神存在在所有物件上，張凳有神，你的頭髮有神，個電飯煲有神，你個電腦有神，所以乜嘢樹木都有神，動物有神，所以咧我哋咧要樣樣嘢都有神嘅。佢哋係一個唯物主義，就係話咧神既然存在喺所有嘅物件，無論死物生物都有神嘅話咧，咁咧我哋就嗰樣物件或者人死咧，人都神咧都會慢慢消失噶啦，所以咧就唔會有復活呢樣嘢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嗰個觀念，所以佢哋強調係德行，要做好人，唔好殺生，或者要禁欲咁樣嘅係嗰種自我克制嘅 self control 嗰種嘅生活態度。咁呢種咧，佢唔會諗到將來，因為做好而家即係做好嘅德行，有積德咁樣咧去過生活嘅。咁所以佢咁樣做好人法咧，咁佢就覺得。已經足夠噶啦。嗱，保羅咧就用一種喺呢一個今日所揀嘅經文裏邊咧，佢用一個邏輯反證法咧去挑戰呢一個冇復活嘅論點啦。咁我哋逐點睇啊。第一，就先我哋所講啦，就係話咧個論題就話，如果冇死人復活，咁就點咧？咁第一，如果冇死人復活，基督就冇復活過啦，係咪啊？如果基督冇復活，哇！咁我哋傳話基督復活咗，咁咪枉然啦。枉然嘅意思即係冇價值、冇用。Why do？ 咁解啊？如果耶穌基督冇復活，我哋傳嘅枉然，咁你哋信咩咧？信啲咩啊？信都係枉然啦。如果我哋傳耶穌復活，耶穌又冇復活嘅話，即係我哋做咗咩啊？假見證啊！就屈神話神要耶穌復活，其實神冇叫耶穌復活，咁就做咗假見證。所以我哋嘅見證都係妄造嘅，而你哋所信嘅亦都係枉然。而且如果耶穌冇復活，我哋仍然喺罪裏邊啊！如果耶穌冇復活嘅話，哇！嗰啲喺耶穌基督睡了嘅人，我哋以為佢睡了啦，將來會醒翻，原來冇嘅，冇得醒嘅，冇得復活嘅。就永遠滅亡了。如果耶穌沒有復活的話，哇！我們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那我們被那些 只是今生有指望的人更惨，更惨更可怜。为什么？因为我们将今生的指望以为寄托了起来生，那我们就牺牲了今生的享乐。那我们看第一个，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即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原本是相信基督是一个完全人来的嘛，而他的死呢就变成不是真的死了。他没有复活，那即是他不是即是他真的死了。他既然呢真的死了的话，跟我们有什么分别呢？跟我们有什么分别呢？即是他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只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为我们很多人死，但是最后死了没有复活到。所以他的死呢不代表到什么，没有代表到代我们的罪去死。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呢，我们的罪仍然在这里。第二呢，就是说那班使徒所传的就是变成谎言了，而且做了假见证。他们传着什么？他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一章的之前呢，保罗就讲说耶稣复活之后呢，显现给五百几个人看的嘛，跟着又显给基法看啊，这样最后呢又显给保罗看的嘛。哇，然后他们走出来去讲见证，哇，我们见到一个复活的主耶稣的。那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即是他们讲大话啦，是吧？所以但是这一班人，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班人还生存的。那所以呢，他们如果讲大话的时候呢，他们真的要出来呢去讲见证，你真的见过？你讲下你见到那阵时的情景是怎样，要对质的嘛。那所以呢，他们如果这样对质的时候呢，他们讲大话呢对他们没有好处的。因为你们讲话信了一个复活的耶稣，而说讲信耶稣的代价是什么？随时可能要坐监嘛，可能拉去死的。你会不会为到一个这样虚构出来的谎话呢，去维护一个这样的谎话，要去传一个这样的大话呢？这样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都是谎言，我们仍然在罪里面。因为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用一个无罪之身去承担世人的罪，用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他有这个赦罪的大能嘛，因为他能够得胜罪恶和死亡嘛。而且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他从死里面复活的嘛，因为复活就证明了他有赦罪的权柄，同埋佢真系神嘅儿子，同埋佢真系基督啊嘛！就好似咧，记唔记得耶稣当佢在世嘅时候医治个瘫子，咁嗰班嘅法利赛人个心里边就几呢咕噜啊！因为耶稣同个瘫子讲咩啊？首先讲咩啊？你嘅罪赦了咁样嘛？咁法利赛人咧个心就几呢咕噜啊！你有咩权去赦罪啊？只有神先至可以赦罪嘅嘛！咁耶穌知佢哋嘅心諗乜嘢，咁所以就問佢哋一個問題啊。你覺得我同佢講你嘅罪赦了容易啊，定係話坦子拿起你嘅褥子起身走容易啊？咁佢哋冇答啊，你哋答啊，邊樣容易啊？講赦你嘅罪赦咗梗係容易啊，睇唔到啊嘛。但係話要你坦子起身拿起你的褥子走，哇就难啊，因为你要行动去证明啊，要有行动啊嘛。所以他们没有答到耶稣做哪样，耶稣就做瘫子起身拿起你的褥子走，那这个瘫子就真的起身拿起他的褥皮那褥褥子就走了。证明什么？这个行动证明什么？證明他有赦罪的能力咯，有這個權柄咯。所以明明白耶穌的復活，耶穌的復活要證明什麼？就是要證明他有赦罪的權柄，他就是神的兒子，他就是勝過死亡、勝過罪惡，和他是基督。我們就信這樣嘛。如果我們說沒有死人復活， 耶穌基督沒有復活，所有這些都不存在，我們的信是威都的，信什麼？空白，信一個謊話，沒有東西，信沒有東西，而我們的罪仍然在這裡，所以非常重要。那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那些在耶穌裡面死了的人，或者睡了，這裡說睡了的人怎麼辦？永遠滅亡了，永遠滅亡了，就沒有盼望了，因為他們仍然有罪，所以他們永遠滅亡。那我們只是在今生有指望，我們就比眾人更加可憐。我們想想保羅，保羅說他呢天天無死，他信了耶穌之後呢，他信了耶穌好像呢他的生命呢更加痛苦，哇，又要受很多的逼迫，又要被人找石頭打，又要找鞭打，還要江河的危險啊，風霜的危險啊，坐船 又船壞啊，這樣哇，很多次呢，即是說到天天無死，即是拿條命搏的去傳福音啊。為什麼這麼慘啊？是因為他說話，他對於將來他受他忍心或者是忍受這種今世的痛苦，是因為要等待將來永生那種的福樂和那種榮耀，那種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這個是他的盼望，所以他能夠忍受。但如果你現在告訴他，喂，你信那個是只有骨的，耶穌沒有復活的，就是說將來不復活，沒有永生這件事的，你所盼望的榮耀是陣風來的，一個泡影來的，啵一聲沒有了的，哇，那就慘了。那班使徒個個都死得很慘的時候，他們或者呢，哇，又被獅子即扔落獅子坑裡，又去到鬥獸場，又拿來被人當火把燒，全部都是枉然，百受的痛苦。我們今天做基督徒，我們都受到很多的逼迫，我們都覺得犧牲很多，如果耶穌沒有復活，這一切都成為泡影，我們比不信的更加慘。好像保羅說，何不如果沒有將來的話，何不我們現在就吃喝快樂享受人生，因為明天怎樣，明天就死了，都沒有了，好像那些希臘的哲學，就是人死如燈滅，什麼都沒有了，那我現在有什麼就享樂，享盡去，有多少就使盡去，這樣咯，這樣想。所以我們信耶穌的人，我們必須要有信心去相信什麼？我們要有信心信什麼？死人是要復活的。當我們信死人要復活的時候呢，就好像耶穌去將拉撒路救回那幕，我們看看馬大，拉撒路的姐姐馬大對這個復活有什麼反應？在約翰福音11:21-27，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點來到，我兄弟就必不死了，就是現在我都知道你無論向神求什麼，神都會賜給你的，很大信心。耶穌答，你兄弟必然復活。那馬大說什麼？哦，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哇，很正確的思觀念，我們都會這樣想的，是不是？耶穌答他什麼？耶穌就跟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耶穌說這句說話我們很熟悉，你知不知道他說的什麼意思？剛才馬大說什麼？哦，我信復活，末日的時候我們都會復活的啦。但耶穌跟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這裡說什麼？未必一定要等末日才復活的，你如果現在信呢，我現在就可以叫他復活的啦，雖然死了我都可以叫他立刻復活的，你信這話嗎？是不是？馬大的反應說什麼？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你記不記得這句說話很熟悉呢？誰說過？ 彼得。 彼得說過的。當彼得說、啊、我知道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兒子的時候，耶穌大讚他、哦、而且呢還覺得還說彼得你說得出這句說話不是你自己說的，你有個悟性是天父呢 給你知道你才說得出的，是不是？但是呢馬大都這樣說、哦、耶穌有沒有讚他呢？耶穌沒有讚他、哦、跟著故事下去呢耶穌沒有說什麼、哦、為什麼沒有讚他呢？這樣那我們看下去吧。那耶穌就跟他們一起來到去墓門那裡墓地那裡，那就呼叫叫拉撒路、出來啦，復活。那的時候呢耶穌就叫、人呢你們將石頭拿開。那這個死人的姐姐就是馬大啦，就跟耶穌說什麼？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日了。耶穌跟他說什麼？我不是跟你說過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耶穌這樣的回答去證明馬大剛才說的那些說話是什麼？不是真的信啊，是敷衍下耶穌的。所以呢耶穌知道我們呢究竟裡面講的，即是裡面呢真的信還是假信的，不是靠我們的把口說耶穌我愛你耶穌我信你，神真的知道我們裡面信有多少。好像馬大這樣講得出這麼經典的說話，但是都沒有用，他裡面其實不是真的信，所以耶穌是知道的。那所以論到死人復活，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2章31節那裡說，論到死人復活，神在經上向你們所說的，你們沒有念過嗎？他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這句說話經常出現，經常出現的啊，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不是？由舊約到新約都不停地出現。你明白這句說話想講俾我哋聽乜嘢？呢度解釋埋啦，耶穌解釋埋啊，神唔係死人嘅神，乃係活人嘅神。講緊咩？個對比係死人同活人啊。邊啲係死人啊？邊啲係活人啊？哦，係講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佢哋係死人定係活人啊？嚇？佢哋已經死咗好耐嘅。的祖先來的了，但是原來他們未死，神看他們是活人來的，原來他們是睡了。我們會不會形容一個睡了的人是死人啊？雖然我們說是睡到好像死人一樣，好像死了一樣，但是他們仍然是活的嘛，只不過睡得很冧，他們睡了啊。所以在神的眼中他們未死的，你有沒有這個觀念啊？原來這些這麼久的祖先現在還仍然活著、啊、還仍然活著、啊、所以復活呢是一件什麼事呢？是我們要明白到呢，我們的復活是將來我們去到這個軀殼呢，是一個扭壞的身體、啊、我們將來會得著一個不扭壞的身體。這個呢復活是怎樣點樣嚟嘅咧？或者我哋再重複翻頭先，我哋相信嘅嘢就係話，如果我哋相信死人會復活，基督就已經復活啦。喺基督復活裏邊咧，我哋其實點樣，即係我哋成日都講，我哋有咩證據去證明基督已經復活咧？咁樣喺聖經嗰度俾我哋好多好多嘅證據，就例如舊約嘅預言，基督係一個不朽壞，係聖不見聖者朽壞。空坟墓，我哋睇揾唔到耶穌基督嘅屍體，佢嘅骸骨嚇。最近講呢個巴黎聖母院係嘛大火，咁咧哇好開心啊！啲人點解開心？唔係因為個聖堂燒咗，而係咧能夠保存到耶穌嗰、那個荊棘嘅冠冕啊，呢個聖物不致受到咩傷害，所以佢哋好開心。但如果假如啊，佢哋保存住耶穌一頭一根骨頭啊，哇！那根骨頭就犀利啊，即係好似啲 什麼什麼教嗰啲舍利子啊，啲瓦嗰啲咁樣，哇就不得了！好彩耶穌成個身體復活咗，揾唔到嘅。如果唔係就攞嚟拜嘅啦。所以呢個空墳墓證明咗耶穌嘅身體唔再喺度，佢已經係復活咗啦。同埋當代嘅見證人有500多個親眼目睹耶穌復活咗之後嘅耶穌，去做當代嘅見證人，因為佢哋真係要去到審判台前去審佢哋。你見過啲咩啊？你點樣證明耶穌復活啊？佢哋真係要去做見證人嘅喎，所謂見證人嘅喎，唔可以講大話嘅。咁仲有使徒嘅生命嘅改變係嘛？成班本來係胆小鬼的吓，冇学识的使徒咧，佢哋敢出嚟去为到耶稣的复活去做见证，去讲道，去传福音。特别保罗啊，保罗是一个咩啊？本来就是敌基督噶嘛，佢哋去敌基督，去迫害基督徒的人嚟噶嘛？点解突然间180度改变？哇，连条命都不要咁样去传耶稣基督喎、啊！所以呢個改變咧，冇人能夠去推翻嘅。再加上咧，呢班使徒能夠奉耶穌嘅名咧，去做好多神蹟奇事啊！呢啲嘅去表明耶穌真係復活。另外咧，喺歷史嗰度咧，亦都證明咗耶穌嘅復活。點解啊？哇！基督教傳到2000多年，到而家今日，仲仍然咁多人去信耶穌啊，不斷嘅擴張啊，而且咧。經歷咗咁多人去推翻，揾好多方法，窮一生嘅精力想去推翻耶穌嘅復活，但係推翻唔到，推翻唔到啊！反而咧要去推翻呢啲人一個一個去信耶穌，一個一個嘅科學家，一個一個嘅律師，一個一個嘅呢啲嘅哲學家都去信耶穌啊！而且咧，我哋每一個基督徒生命咧，每一個都經歷到一個復活主嘅主啊！去改變我哋嘅生命。如果呢個主冇復活，我哋唔會經歷到佢。再加上咧，我哋每一年都慶祝復活節，或者起碼我哋西方國家，我哋會紀念呢個復活節，我哋會慶祝。所以我哋好肯定，耶穌的確係復活咗啦。既然耶穌復活咗，我哋所傳嘅就唔係謊言啊，係咪？我哋所信嘅亦都唔會係謊言啊。傳的也不是假見證，是真是真的見證。我們信的不枉然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在罪裡面了，是不是？所以那些睡了的人呢，將來是會復活的。哇，這樣的時候你就有盼望了。為什麼？如果我們的爸爸媽媽，如果我們的親人，我們的愛人，我們的好朋友，他们信了耶稣，将来我们都会见到他们。他们现在睡了，是不是有这个盼望了？哇，那我们不单止今生有指望，我们对来生有指望的时候，我们就比众人更加的蒙福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赚的，我们劳碌所得来的，不是单是为今生，还是为到来生我们有储备。咁嘅時候，我哋更加蒙福啊！喺哥林多前書15:20-23，保羅繼續話俾我哋聽：我哋哇，因為基督嘅緣故，佢復活咗嘅時候，佢真係復活啦！究竟點樣嘅復活呢？佢話：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嘅果子。死既係因一人而嚟，死人復活亦都係因一人而嚟。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面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住自己的次序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就是属基督的了。讲的什么呢？原来呢就是告诉我们，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是陆陆续续我们会复活的。为什么次序呢？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就是说他是首先复活。首先复活就成为了一个标记，就是说你铺一棵树，一棵树的时候，咦，有个果，有个芒果，已经，咦，这个芒果变黄了，熟了。那你会，其他的还是绿色的，你会不会期望其他的果子都会熟呢？ 會的，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初熟的，哇！你初熟一吃下去的時候，哇！好甜喎、啊！那你會不會期望那批其餘那些芒果熟了之後都會那麼甜啊？都會的，耶穌就是這個初熟果子那個的記號。之後他再回來的時候呢，我們就會陸陸續續會復活了。我們的復活是一個怎樣的情景呢？就不是好像人家所會這個佛教說的輪迴、啊、我們的復活和輪迴有沒有不同啊？有不同的，怎麼不同啊？輪迴都好像說人死了跟著回來又做回個人嘛，是吧？那我們復活就好像是復活跟著又做即是變回個人那樣，是不同的噃。為什麼不同啊？Upgrade 啊，是完全不同的。輪迴是重複回你一個舊有的生命，或者一個就是一個人的帶罪的生命嘛，是不是？輪迴是這樣。但是我們復活的生命不同。這裡呢，哥林多前書也是同一章十五章那裡最尾保羅解釋復活的時候呢，他給這一幕我們看、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當耶穌再回來的陣時，會不是再是靜悄悄的了，是很吵的，天使會在天空那裡會吹起號筒，吹到末次的時候，最尾那次的時候，死人就會一起的復活，無論當時活著或者死了的睡了那些都一起復活，就會身體有一個變化，就沒有身體，有些有身體有些沒有身體，你活著的時候就有一個身體，但是就會開始改變，死人沒有了身體，但是開始有一個身體給回去，那個身體是一個榮耀，是一個不朽壞，一個光榮的身體，會給每一個復活的人，信他的人有一個光榮的身體，榮耀的身體，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改變。所以不是輪迴那種身體，是一個榮耀的身體，這個榮耀的身體就帶進去永生，帶進去天堂那裡。使徒信經裡面呢，歷世歷代呢其實很重視這個身體復活這一點的。我們一起讀這個使徒信經，我們去明白究竟歷世歷代的信徒究竟要信什麼。我們一起讀好嗎？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明白吗？这些就是每一项都是我们会相信的，最后我们会相信到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信我们有永生。當我們有這樣的相信的時候，我們就明白到將來我們會好像主耶穌一樣，是得著一個不能朽壞、一個榮耀的身體。我們就需要明白我們活在世上要怎樣的態度，有三個持守。因為我們剛才在說將來的事，那今天你的生命應該是怎樣的呢？三個持定。第一，就是持定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心。既然我們相信耶穌已經復活，既然我們相信我們將來都好像耶穌這樣復活，我們就相信神的說話是不會落空的。神已經重生了我們了，是不是？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我們裡面已經發動了，所以我們每一個都是神所新造的人來的。所以我們裡面是靠著那個復活的大能呢，去過一個得勝的生命，是能夠勝過自己的軟弱，勝過自己的罪的引誘，勝過各種的挑戰的。因為在我們裡面住那個是一個得勝的君王， 你能不能夠持定一個這樣的信心？你覺不覺得一個復活的主在你裏面呢？你覺不覺得你還要跟我們 說哦，我什麼都不懂的，我很軟弱的，我以前經歷的都是這麼失敗，我將來都一樣這麼失敗。你不再一樣，你是一個新造的人，因為有一個復活大能的生命住在你裏面。所以我們不再憂慮，我們不會再是一個自怨自艾，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你不行不要緊，你裏面那個行。我們只是他的工具，正如保羅說，有一個寶貝在我們這個瓦器裏面，就能產生那個莫大的能力，叫我們勝過我們的不可能。你能不能夠活出一個這樣的德性的生命？還是你還是拿著我的老我，常常就告訴自己，我是做得那麼多的，是一向都是那麼差的，還是這樣的生命呢？我們要突破這個石頭，我們要從空墳墓走出來，得著這個生命。第二個，我們要持定一個活潑永生的盼望。在這個彼得前書一章三節，剛才我們都經常讀過這一段，在詩歌裏面有這段經文的，就是願眾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一個活潑的盼望。嗱，這個盼望是要活潑的。什麼叫活潑啊？如果人家說你很活潑啊，即是什麼意思啊？喂，有喜樂的，有希望的，不是死刑那種呢，望，放長雙眼去望咯，那種啊，不是那種啊，這種是很無奈的那種的盼望啊。我們要有活潑的盼望，是有喜樂的。為什麼啊？這個盼望是去帶到去永生啊，是一個永恆永遠的生命啊。哇，你想想，如果我們有一個榮耀的身體，這個身體沒有膽固醇，沒有血糖高，沒有高血壓，沒有脂肪過多，沒有近視，沒有甲狀腺，沒有cancer， 沒有耳聾，沒有什麼公主病，沒有什麼都沒有的。哇，完美的身體啊，在一個榮耀的身體的時候進入永生，永遠享受這個這麼美好的身體，這個身體好像耶穌的身體的時候，你知不知道我們沒有空間的限制？我們現在有空間的限制嘛，我們現在身處這裡就在這裡，你不可能突然間我回家看一看個爐熄了火沒，不行的嘛。將來的身體可以了，可以同時間吵一聲，不用坐高鐵你就已經去了那裡。正如這個主耶穌突然間在耶路撒冷出現，突然間就可以加利利，加利利幾百里之外出現的，就是一個這麼可以自由沒有拘束沒有限制的身體，這樣 的永生你喜不喜歡？將來我們就在這個這樣的復活裡面，我們就可以永遠跟主耶穌在一個極美的天堂一起永遠的生活，這個盼望活潑嘛。所以我們既然有這個這樣的盼望，我們就要傳一個叫末世觀。末世觀就是說我們現在生活在地上只是寄居，不是永恆的，這個不是我們永恆的家鄉。所以呢，我們變成你就懂投資。你究竟我們今世活著的時候，我們放多少資源去投資在今世的東西上面呢？放多少資源去投放在將來永生的裏面呢？如果你將你所有的資源投放在今生的東西上面，搞好我的身體，搞好我的家，搞好我的那間屋，搞好我的檔生意，搞好所有，搞好整到漂亮，這樣你沒有時間，沒有投資到在你的永生那個 的儲備裏面的話，哇，你今生 所積蓄的，所搞的東西，你的世過了就完全沒有了，債不到去天堂的時候，你去到天堂的時候，你有什麼儲備？你靠什麼生活呢？ 你話冇冇啩？天堂嚇話冇憂傷啊嘛，咁樣我唔使憂啩咁樣。我唔知道，但係我哋實在要儲備一啲將來永生能夠積蓄嘅財寶。呢個係耶穌教導我哋，原來有財寶要積蓄嘅。乜嘢係我哋要積蓄嘅財寶咧？就係、是、第三個，就係、是、要竭力多作一啲愛嘅行動啊！喺保羅十五章呢、這個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講完成章呢個復活嘅道理之後，佢最尾一句五十八節提醒我哋啊：你哋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嗱，呢個就真係唔會徒然啦。我哋原來在地上，我哋只係寄居啊。我哋為主嘅緣故，我哋勞苦，我哋嘅勞苦係唔會徒然嘅。點解啊？因為我哋正係為到我哋嘅永生咧，去積蓄呢一啲嘅財寶啊。乜嘢財寶啊？原來多作主工。就是表現我們愛神和愛人的一些實際的行動，這些的行動，這些的記錄就是記在生命冊裡面，這些就是我們的將來的財寶，這些是不會徒然，所以我們可以忍耐到底，我們可以忍耐到底，直至到我們這個盼望將來得以成全和應驗。我們一起低頭祈禱。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感謝你藉著主耶穌的復活，你呼召了我們，讓我們得著這個復活的生命。你不單止赦免我們的罪，叫我們的債都是能夠還清，你更加賜給我們一個禮物，叫我們得著這個永生的盼望。主啊，我們真的知道我們是不配，但是神你揀選我們，就要白白的將這個永生的禮物去賜給我們。主啊，我們真的要認定神你自己復活大能的主已經在我們裡面。主啊，我們不再自卑，我們不再去為到我們的罪去內疚，我們因為知道神你已經赦免，我們都不再為我們的軟弱去自怨自艾，因為我們知道得勝的主已經在我們裡面。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去荣耀你，因为我们持守的是一个永恒、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你给这个盼望，叫我们能够开开心心、活活泼泼的在这个地上去走动的时候、去工作、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经营的不是只是为到地上的生命，我们为到天上这个生命去劳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实践、去行你要我們做的，就是這個愛的行動，去將你的愛去傳遍給更多的人，你都將更多人帶到他們的面前去認識你，得著這個恩典。神啊，我們將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都交託在你手裡面，求神你自己一個大能大力去彰顯在我們生命裡面，以致到我們生命有改變，無論信和不信的人都看到我們是一個復活了的拉撒路，是能夠我們的行動、生命都能夠彰顯到我們是屬於一個復活主的信徒，不是一個死了的神，不是一個死了的人，一個的生命。主啊，求你幫助我們有生命的改變，我們這樣交託祈禱，奉靠主耶穌名求， 阿門。